沈总。 客气客气，别那么叫，快不习惯了，叫我沈西就好。 接下来一个环节，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那就从高中说起吧。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49集。六班女生急了，也不再加油，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沈西，直跳脚。 沈西，再叫一个暂停呀，再来一个策略呀。 不行，暂停已经用完了，上下半场各有一分钟的暂停，咱们已经用完了。 那怎么办啊？ 只能听由天命了。 哎呦，这怎么能行呢？ 他又输了。唉，算了，还有沈西能打到这样已经很强了。 沈西看见六班球员无头苍蝇一般乱跑，也是觉得要完犊子了。他在心里叹一口气，偷偷地看水晶皮洞，却发现站在对面的夏九家也正注视着自己这边。这个洞还是想赢。他垂着眼睛开始在头脑当中光速搜索 NBA 的比赛还有什么可以用呢。火箭队的双后卫三后卫不行，勇士队的。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没有暂停如何布置六班战术呢？难道还能造个暂停？哎，等等，造个暂停。20秒钟后，沈西豁地站起身子走到场边，并在上官凌霄望过来时用自己的左手在右手上狠狠打了一下，意思是打手。嗯，沈西用口型说，让他们发球。上官凌霄立即醒悟，在十班某投篮较弱的同学拿到球以后上手，啪的一下，十分清脆，生怕裁判听不见似的。裁判呼呼吹哨， 红队11号防守犯规，白队4号两个罚球。 沈西立即叫上官凌霄到场边，他生生地造出来一个半分钟的暂停。现在六班一个优势就是没有后卫，不管班长上官凌霄还是前桌龙云飞都身材高大，面对对方后卫有防守优势。于是沈西定下一个肘区策略，肘区指的是两侧三分线内大约1-2米处与篮筐呈45度角的区域。沈西叫六班中锋站在肘区，让上官凌霄到三分线外就传，让中锋持球，自己冲到下面掩护，让另一个前锋跑到篮下。十班果然两发不中，而后作为类似后卫的上官凌霄果然摆脱防守，并成功掩护，让龙云飞投入2分。灵位怪阵和这个很有防守能力的类似后卫是十班没有想到的最大意外。十班3分不中，篮球场上竖着的临时秒表显示还剩20秒。六班如法炮制，这一次却没打成。沈西站在场边看看自己的右手，忽然非常后悔，竟然让济公得逞了。还剩5秒，持球的中锋实在没有办法，自己退到三分线外对着篮筐就扔。最后的办法，1%的可能，全场都在大喊 进 进进进 进 进 进。 时间仿佛凝固，接着只听咣的一声，球被蒙进去了。中锋投了一个压哨3分，十班所有队员一脸3分震碎，怀疑人生。裁判吹响哨子，全场比赛结束，45-44，六班冠军。全体女生嗷嗷直叫，大家互相紧紧拥抱。夏九家走到沈西面前，沈西把她搂进怀里。夏九家犹豫半晌， 也反搂住，还摸了摸沈西的黑发。R中在篮球场搭了个领奖台，校长先给高二颁奖，接着才是高一。22班是季军，先站上领奖台，校长将假金牌给7、8个同学挂上了脖子，又紧紧握手祝贺对方名次。这个结果22班自己也没想到，因为争季军的17班实力强劲，本来是冠军热门，没想17班那天发挥完全失常，尤其是体育生技工全场梦游，好像无法走出沈西送给他的阴影。最后6班上领奖台，沈西走在最后，未曾料到前面十个队友上台后在左右两边排开，个个五指并拢，手心向上，指尖对着最中间的那个位置，意为请。沈西一笑，跃了上去，他看见了水晶皮洞。回想这个冠军，沈西发现自己原来并不在意，有好几次都是看见水晶皮洞才咬牙坚持，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少年人的特殊爱情，因为喜欢拼命努力，想要发出一些光彩，想要那个人注意自己。至此在一大片欢呼声中，跌宕起伏，甚至可以说波澜壮阔的篮球赛结束了。在夏九家那儿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解决。4月26号周四，篮球赛已经过去将近10天，技工终于是从沈西那个阴影当中恢复了一点。过去10天当中，他拼命地打野球，在对业余爱好者们砍瓜切菜的过程中寻找特殊快感，不断确认自己很强。技工打野球的地方是个公园，篮球场在中央，周围都是树林，里面有一些羊肠小路。公园有一个正门，3个小门，还有一处断的栏杆，因为离R中近，技工每次出入都钻那个小洞。小洞前面没有正规小路，可在大家反复踩踏之下也出现了一条土路。技工打得很累，穿着自己爱的火箭队的球衣，一步一步踏在土路。忽然之间有个清清冷冷的声音唤他， 技工 啊。 他转回头，看见一个美少年，即使只有月色，他也知道美少年是他最讨厌的娘们儿型的男人。高高瘦瘦，皮肤白得像日光灯，高鼻梁，嘴唇鲜红饱满，还有唇珠，有一双典型桃花眼，眼尾微微上挑。 我操，真娘。 这个娘炮有点眼熟，不过济公想不起来，他只觉得这个家伙让人不爽，一副全世界我最屌的样子。不过与沈西那种完全不同，具体来说，沈西是你们都要承认全世界我最屌，而眼前这个家伙是不管你们承不承认，总之全世界我最屌，都让人不爽。他不关心年级第一，只在沈西受伤时见过下酒家，不过也并没有在意，第二天就忘光了。济公看见眼前这个娘炮一步步的过来，嘴角浮起一丝嘲讽。 干嘛缺男人啊？ 夏九家二话不说提拳就揍，济公完全没有反应，就被一个勾拳打上下颌。夏九家并不会讲公公平平，接着一连4个勾拳全部打在济公嘴角。济公嘴角顿时开裂，脸颊嘴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胀起来，又青又红，血疯狂涌出，有嘴里边的，也有嘴外边的，一滴一滴落在土路，好像河边的蔓越莓。夏九家抖抖右手又开始打，心里觉得对方垃圾，并且十分懊悔，根本不用陶自习去全款，这少做了多少题呀。刻苦请教来的几个高端技巧也无用武之地，济公倒在地上， 夏九家又欺身上前，左手没抓衣领，而是按住济公的头让他不能动，又在嘴角补上几拳才撒开。最后一拳时，济公猛烈挣动抬头，夏九家没有按住，干上对方鼻子，那管鼻子顿时变得五颜六色，血和油一起涌出，让夏九家都是一呆。最后济公侧身躺在地上捂着嘴，半晌以后扑的吐出了一小块牙。夏九家觉得刚才下手有一点重，一激动没刹住，他站起身子， 断牙拿着可以接上也可以补上，你要打球我不动你手跟脚，但是下一次别人未必这么好心了。 他来之前也非常想搞断对方一点什么，然而终究手下留情，没掰济公相同位置。讲完这句，夏九家内心的愤怒、狂暴、犹豫、恐惧还有自弃都消失了，因为一切都结束了。 小皮当，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 有，是有的，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本集完，感谢您的收听。